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喜欢你从背后抱着我的感觉，继续轻柔依恋着醉人的呢喃。喜欢你亲吻脸颊，拨弄我的长发，多少骄傲缠绵着幸福的温暖。 谁知你匆匆的微笑，渐渐掩不住一丝为难。谁知你 喜欢你从背后抱着我的感觉，继续轻柔依恋着醉人的呢喃。喜欢你亲吻脸颊，拨弄我的长发，多少骄傲缠绵着幸福的温暖。 谁知你匆匆的微笑，渐渐掩不住一丝为难。谁知你 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，暗恋的滋味你不懂，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。你和他在我面前

冬季到台北来看雨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，经久不衰，传唱至今。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台湾情歌天后孟庭苇。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969职业专线1381001-09691381001-0969。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只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

早上九点，环保节能很重要，但音乐可不能省哦。我是贝勒叮当，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。